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先在新野放火，后在白河用水，击溃了由曹洪、曹仁率领的10万曹营先锋大军，随后整顿人马，迅速地撤往樊城，为下一步抗击曹军做好准备。那么接下来曹操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来继续进攻刘备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因为诸葛亮已然传好了命令了，关云长一放水，这边张飞指挥人马一杀，曹操兵将败走了，马上够奔上游，那儿有刘封在那儿接应。关云长、张飞保着大哥刘备，军师诸葛亮，所有的汉兵奔上游走。糜芳、刘封在这儿等着呢，船只已然预备好了，搭踏板上船，把马拉上船去，过河够奔樊城。等到了对岸了，人下了船，马下了船，船上没人了，诸葛亮把雨伞往下一捞，烧！哎呦，还烧呢！就是这船值钱也得烧，倘若曹兵来了，这船对他们有利，对咱们有害，好嘞，烧！一把火就把这些船只全烧了。刘备、诸葛亮带着兵将直接够奔樊城，汉兵汉将把城门开了，把主公刘备、军师诸葛亮所有战将接进城中，暂时算踏实。他们这儿踏实了，曹洪热闹了。曹洪回来找着曹仁，都督干嘛这么看我？ 看你生气。 诸葛亮放火，你跟我生什么气？你瞧你这狼狈样啊，四杆湖北旗你还三杆了，成兔爷了。哎，您再瞧瞧您吧，四杆都是秃的。曹仁身后往后边一摸，嘿呦，这旗子呀，湖北旗全上了杆了，一杆旗一杆旗那杆了，就那杆了，旗面都烧得乱七八糟了。再低头再一看呢，哎呦，好家伙，于特为两征群也被烧了。看弟弟盔威甲械，弟弟看哥哥袍带结松，嘿嘿，哎嘿，兄弟怎么办？回回新野县吧，不会再有二把火了吧？ 不会， 不容功夫，还没法埋伏。嘿，你真聪明，带着残兵败将回归新野县了。这么办吧，你也别耽搁了，你带我更换盔甲，别介， 你就这样带着你手下亲兵啊，马上面见曹丞相，让曹丞相一看你这样就知道你我弟兄打了败仗。好，遵命。给曹洪递了一下尾，这边不能递了，没了，带着兵将上马了，直接告奔曹操大营。曹操大营已然离了宛城，向前进发了。刚刚安下营寨，曹操升帐报，何时禀报，启禀丞相，现有曹洪将军求见。哦，得胜而回。哎，中军官心说，您老人家瞧着吧。马上往外传令，曹洪进帐参见。遵令。这声还不错啊，迈步往前走，来到中军大帐，没敢抬头，跪倒在帅汉前。曹洪拜见丞相。他干嘛这样？您瞧，这就一感了。曹操这么一看，以为得胜而回呢。曹洪在，诸葛村夫又放火了吗？丞相您高明。嘿呦，你身上还带着火味呢，都烧焦了，还我高明呢？如何打的败仗，从实讲来。丞相您请听。曹洪一五一十的把怎么到的新野县，怎么着的火，怎么到白河这儿，怎么让水淹的，怎么张飞来了，怎么打的，许褚怎么来了，许褚怎么败了，全都说清楚了。再也找诸葛亮刘备没有，人都想走了，进樊城，把曹操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扶桌案，好一个诸葛村夫。丞相你也夸他吧，好一个诸葛村夫，两把火了。曹操双肩往上一耸，好一个诸葛亮，两把火，火烧我曹营大军。曹洪马上调齐人马，分兵八路，漫山遍野填去白河，八路人马进兵樊城，逢人就杀，遇人就砍，胡说诸葛亮生擒刘备。遵令。曹洪站起来，骂，有人说了一声骂，您看曹操，曹操这人就是好，说不是说我捧曹操，说曹操是奸雄，奸是奸，雄是雄，英雄也是这雄，是奸雄也是这雄，咱把奸跟雄分开。曹操这人是个英雄，说他是奸臣，是从汉朝刘关张这个角度来分析，曹操是个奸臣。为什么说曹操是个英雄？两把火几乎丧尽二十万人马了，到现在有人喊了一声慢，那意思就阻止这八路人马进兵樊城。当时曹操马上一转身，哦，何人说慢？你看这态度马上就转下来了。曹操明白自己手下的谋士，自己手下的武将说出话来总是对自己有利，所以曹操马上往国一歪头，何人讲话？哎呦，一看是谋士刘烨、刘子阳，刚才满脸怒气，现在没了。这刘烨、刘子阳跟着曹操可不是一年两年的，打山东起事就跟着曹操。大胖子刘烨、刘子阳胖，说胖到什么程度？您看咱们书馆最胖的人都没他胖。你也甭管演员，也甭管听众，也甭管岁数大，也甭管岁数小的，就加上我这干儿子全算上，最胖的也没这位胖，当然胖的好看，不是前边胖的这样，后边胖的那样，是吧？飞机给俩舱位都坐不下，不是那样，长得特别顺溜，富态，白脸膛，白中透红，满面红光，而且眉清目朗，鼻直口方，三绺墨然，黑胡须，大耳相衬，嘿，精神，仨下巴颏跟凉粉似的，一动会噔噔噔噔的，身穿蓝袍，腰系丝绦，嘿，儒儒雅雅， 汉室宗亲刘烨刘子阳，慢，子阳有何话讲？丞相，您在盛怒之下传下命令，八路人马，天平白河，漫山遍野，够奔樊城去捉拿刘备，灭诸葛亮。可是您刚到襄阳啊，自打您平定北方之后，重新组织人马来到江南，够奔襄阳，这可是您初次大兵南下。襄阳的黎民百姓跟着刘表刘景升这么多年，从没有战事。丞相，来到此地得初见民心，刘备刘玄德在此地人人称赞，所以您不要急于进兵，百姓是根本，您应当先劝刘备归降。如果说刘备不归降，您指挥人马进兵樊城，该杀就杀，该砍就砍。如果您不收复百姓，也不劝刘备归降，指挥大兵前进，当然新野县脱手而得，樊城脱手而得，刘关张弟兄有多少人马？那么老百姓恨谁，就得恨丞相您。如果您派人去劝他归降，他不归降，您再打，那就是怪刘备。如果刘备归降，万事皆无，荆州不战可定，请丞相三思而后。好，子阳言之有理，何人能见刘备去劝刘备归降呢？丞相，现有一人可用。何人可用？徐庶徐元直。徐庶跟刘备交养最厚，而且跟诸葛亮是朋友，您为什么放着徐庶不用啊？您让他够奔樊城劝刘备归降，那他去而不返呢？丞相，他不会。徐庶徐元直天下名士，如果他去而不返，以小于天下呀，肯定他能回来。所以刘烨分析得很对，说徐庶徐元直为尽孝，走马见诸葛够奔许昌，结果母亲死了，为了守孝就没有回来。如果说劝刘备他不回来，那你这孝字何存？所以刘烨分析得很对，他去了绝对得回来，如果不回来，天下人耻笑于他，徐庶不干这事儿。您放心，就让徐庶前往。好，来呀，有请元直。中军官请去了，时间不大，徐庶徐元直来了，参见丞相。元直啊，此一次孤大兵南下，本应当夺取新野，告奔樊城，无奈考虑到荆襄的百姓，所以命你到樊城面见刘备，劝他归降。如若归降，免去旧仇，去掉旧恨，保他在天子驾前称臣；如果刘备不归降，你就告诉刘备，刘备刘玄德、诸葛村夫以及樊城新野的百姓，格杀勿论。好，元直愿吧。元直啊，我一向信任你女，但愿得你速去速回。丞相放心，我一定替丞相劝说刘备，劝说诸葛亮归降丞相。徐庶徐元直心说，有门吗？一点门都没有。正好借着机会，我看看老朋友。徐庶告辞了，直接够奔樊城。这回徐庶一人来的，一个随从人员都没带。到了樊城一叫门，刘备手下兵将都认识，哟呵，徐进士回来了，赶紧禀报刘备。刘备非常高兴，诸葛亮也很高兴，马上让中军官开城门，让徐庶进来。咱们叔不说废话，两个人降阶而迎，就在府门外，一看徐庶来了，两个人赶紧上前，这个拉着徐庶的这只手，这个拉着徐庶的这只手，哟，元直你可来了。刘皇叔， 孔明啊，你们知道我干嘛来的吗？啊，替曹操做说客。高，那你就劝吧。我劝你们干嘛？劝你们赶紧逃走，离开樊城。打不过曹操，曹操八路人马进兵樊城。请吧，不进去了。不进来待会儿了，速去速回那不成，起码你得吃点东西，喝杯水酒吧。那您快着点啊，有张逼子就行啊，有个热狗也行，是吧？一杯橙汁足够了。得了，您请吧。赶紧把徐庶、徐元直让进来了。徐庶就给他们分析的曹操大兵南下所有的种种迹象。得了，刘鹏叔啊，您赶紧跑吧，就您这点兵，就您这点将，曹操大兵南下就得死在樊城了，赶紧弃樊城而走。好吧，那你也就别回去了。你看我劝了您半天，我意思我早走，您干嘛不让我回去了？来了还回去吗？刘皇叔，现在有孔明辅佐于您，我一千个放心了。伏龙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您看，你已然得了一个了。有孔明足智多谋，我在这儿待着没用。再说母亲现在坟茔就在许昌城外，作为人子我应当替母亲守住坟茔。对不起刘皇叔，在下就告辞了。吃点喝点啊，赶紧送走。徐庶走了，刚一出门刘备把他拉住了。回来，你瞧，我说走就得走了，我舍不得你，你真保曹操？我说刘皇叔，您怎么那么糊涂？我跟您说了，我到曹营，我绝不给他们出主意，那我就放心了。那你走吧。所以您看，《三国演义》落一句俗语，说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徐庶这一辈子没给曹操出过主意啊。那么您按京剧艺术家、京剧演员来说呢，这个徐庶呢就给出过主意，啊。您要看京剧《战场满坡》，啊，曹操在景山这儿一站，旁边站着一位，啊，道士打扮，徐庶、徐元直，啊，这时候赵云、赵子龙跨下马，掌中亮银枪，杀了个七出七进，七进七出。曹操让曹洪问他是谁，曹洪也好，你不让我问吗？来将通明，常看赵云、赵子龙拨马走了。赵云都纳闷，不知道这位干嘛来的。啊，以为婚姻登记处呢，是吧？徐庶心说：“我得救救他。”徐庶就跟曹操说：“是吧？赵云、赵子龙胯下马，掌中枪，勇冠天下，无人能敌啊！要是辅佐您，是一员大将啊！所以曹操才传命令，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就把这个救赵云这功劳就搁在徐庶身上了。其实啊，《三国演义》没这么档子事儿啊。”咱们唱京剧的这些老艺术家们，不知道怎么老心疼赵云啊，还给续个四弟赵云啊。其实赵云比刘备还大的。那么在真正的《三国演义》当中，徐庶、徐元直说进曹营一语不发，出过主意没有？出过一回，火烧战船，赤壁鏖兵，曹操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要灭孙权。孙权这儿把周瑜调回来了。有打鄱阳湖调回来了，水军大都督诸葛亮来了，两个人，一个代表孙权，一个代表刘备，联合破曹。后来庞统献连环计，徐庶全明白了，哦，黄盖苦肉计，砍泽侠诈降书，你献连环计把船都弄一块儿了，都烧死，对不起，我也在那儿呢。追到江边上，庞统你给我站着。哎呦，啊，元直你好啊，给我出主意，不出主意我也给你抖了出去啊！你要都给我抖了出去，这江东六郡81州的人马都怎么办呢？啊，老百姓怎么办呢？那这边83万人呢，都烧不能烧我呀。好，你福尔过来，如此怎般怎般如此，明白了，给出主意。第二天就嚷嚷开了，说西凉的人马啊，抄曹操后路要打曹操，曹操害怕了，大队人马在江南呢，西凉人马抄后路，这怎么办呢？徐庶挺身而出，这么办吧，您给我3000人马，我带着人镇守大嗓关，保您后顾无忧。曹操传令了， 让大将臧霸带着3000人跟着徐庶够奔大散关。曹操还高兴呢，都说徐庶无白力气，你瞧这个，给我挡住后路，让我踏踏实实灭孙权。其实他怕烧死，啊，他不但他走了，而且还救了臧霸，救了3000曹军，啊，这要说起来这八字就有啊，有这一撇，有这一捺，该着这几个人，这3000兵不烧死，大将臧霸应该活。踏踏实实跟着徐庶走了，奔了大散关了。那么你要看《三国演义》，说徐庶最后的结果如何，还有没有徐庶出现？而有的人呢，就说是编的也好，是说预测也好吧，是说幻想也好啊，就说这徐庶徐元直，本来呢西凉人马就没打算打，他也不知道这是散布流言蜚语，他好跑。结果到了大散关，他回到长安，他没仗可打呀。这徐庶这么一琢磨，我溜达溜达绕个弯吧啊，走着走着走到山里头，嘿，到山里一看，他惊呆了，地下躺一死尸，这死尸呢脸都让狼给吃了，看不见真模样。徐庶躺着比划比划，跟自个儿身高差不了多少啊，心生一计，把自个儿衣裳脱了给这位穿上了，把那位的衣裳给自个儿穿上跑了。等曹操败走黄龙道回来了，到了许昌听说了，说徐庶徐元直在长安附近这山里头啊让狼给吃了。曹操又觉得可笑啊，又有点懊悔。总而言之，徐庶徐元直是个人才，从爱护人才这个观点来看，曹操传下命令，派人替徐庶徐元直在他母亲坟前盖几间房，替他母亲守坟，替徐庶徐元直当孝子。那么徐庶哪儿去了呢？您往后听。后来关云长走麦城死了，张飞遇刺，刘备刘玄德几十万大兵到东吴夷陵之战报仇啊，要取孙权项上人头，战萧亭。后来关云长的儿子关兴追赶东吴的大将潘璋，追着追着追到一所宅院里头，看一位老者堂中挂着关云长的像，据说那位老者就是徐庶，啊，真的假的？但愿得是真的，也不是哪位老先生编的啊。总而言之呢，是满足中国人这么一种非常喜欢的好的结果，中国人就喜欢好的结果，所以他老往好处想。总而言之，徐庶徐元直最后死了，您到哪儿找他的墓去？徐州，徐州徐庶徐元直的墓，啊。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确实对刘备忠心耿耿，曹操也不能说他什么，说你问他我还没想起来呢，你再问他徐先生给出主意我智商太低，你也没拿他没辙，是吧？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天的鲜花》，高山作词，胡廷江作曲。